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大家好，现在是8月7号周一的晚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节目呢？漫游嗨翻天，我是曲可啊。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回放怎么办，就是想看帅哥和美女，那你就登录哔哩哔哩是吧，找到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里边你一点开，哇天，我跟你说一直回溯到上个世纪了，每个时期的这个回放视频都有啊。 我们的节目已经变成中华老字号了，是吧？ 何止中华，上下5000年，我跟你说这样啊。 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啊，小美，今天有人说你哇好清凉啊，小美、 是 哎，真的，我今天看到你穿这个真的好清凉、 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这个气温一直没有降下来。 你知道其实我特别开心，因为在我身边的妹子很少，很多年没有见人穿过裙子了 啊， 基本大家不是穿裤子就是穿衬衫。 你是在影射我不是妹子、 不是，可能是就是最近你知道吗，这个职业大家都有一种职业装，就全是衬衫的裤子什么的 啊、 在我眼睛中我已经分不清是男还是女了，其实很多时候啊、 那我也经常穿裙子啊，问题是， 所以今天看见你其实穿裙子，所以我特别高兴、 好吧， 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那我就还是把它当做一句表扬品哈、还要跟大家说，我们这个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然后其实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和 cosplay 的化妆造型有一些关系。 哎呦，那个太重要了！我跟你说，人嘛，三分靠长，七分靠化、你知道吗？ 对，这个人靠衣装， 美、靠 靓，佛靠金装，是不是？ 哎，不是，人靠衣装，美靠装啊，那是广告是吧？ 啊，那算了，你既然是广告就不提了。 啊，那是哦，我以为是句谚语啊、行。 其实就是作为， 反正就是说化妆很重要。 对，其实作为 coser 来说，就是出一套照片拍摄固然重要，但是前期的化妆啊、造型 就更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是， 经常有小伙伴说那个小美啊，你怎么不经常出个 cos 什么的？ 对呀， 娱乐一下大家 呢，很多人都这么说。 其实不是我不想，而是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比如说吧，这个假毛也不会戴，假睫毛也不会贴，然后化妆呢自己 景化妆就是又是手残党人哈。 确实啊，我这里澄清一下，咱节目时间确实很紧张，之前你要让小美化那么一个多小时妆真不没这空、啊 哎、而且有的时候就比较复杂那些 cos 造型、嗯、一个多小时肯定是搞不定的，基本上就两三个小时没准就搭进去了。 对、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无论是不是 coser， 包括咱很多普通的听众朋友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化妆的需求、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节目里呢咱们就来帮大家啊给大家支支招、嗯、你说好不好？ 对，然后也让我这种、嗯、就每次好不容易出了一个 cos， 比如说红红什么的、啊、是吧， 对， 然后就被大家说什么这个耳朵的位置不太对啊这个假毛不太柔顺， 大家都是处女座、啊、 哎，都是很伤心啊、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请来直播间这一位大咖来教教我们这到底 cosplay 的、嗯、化妆和造型应该怎么去打理。那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嗯、他就是资深二次元化妆造型师骨头，欢迎骨头大大。 Hello， 欢迎欢迎。哇， 嗯， 其实说实话，骨头大的，今天我判断一下，你应该是素颜是吧？ 稍微化了点淡妆， 对对， 算是裸妆嘛、 嗯， 对对对，嗯，平时就可以出门的那种。 嗯、哇，哎，其实我特觉得这样特别好，女生这样就能彰显出，你知道吗？就天然，我长什么样就什么样，就很自然， 清水出芙蓉， 哎，很美。其实这样真的很美， 谬赞了。 哎、嗯，那像骨头大大，你化一个这样的日常妆大概多长时间？ 十分钟吧， 十分钟能搞定， 在车里就能搞定。 哇。嗯，颠簸之中就能化妆、 哦、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功夫？ 对，就是徐科，你觉得我大概每天出门化这个妆需要多长时间？ 半小时吧，25分钟。 其实我得化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属于手很慢、 啊、对不起啊，是我可能不太懂这个化妆。 虽然这个成品看起来化的不怎么样、嗯、但时间是 没有可能我不太懂这化妆时间，因为我估的好像是半小时， 嗯， 带着一个点 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而且你平时日常化妆的话不用化的那么浓、 嗯、 只要把肤色调均匀啦，遮遮瑕，然后打个腮红，有点气色啊，然后稍微画一下就可以了。 哎，所以今天这个通过FM98.2 以及通过 B 站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儿、嗯，不妨都来找到我们漫游韩饭店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哈。 不是， 我 们这帮水友说现场给许可化妆。就我这， 其实本来想是这样子的、 啊、是吧？就我这脸这么天然，还用化妆吗？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看这 哪里有死角，哪里不对点哪里啊？ 为什么一秒变成学习机了？ 对对对，不知道、啊。 好，反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有满满的干货带给大家、嗯，大家不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7了，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编号大神，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20:08，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曲可儿。 嗯，大家好，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以及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没错，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资深二次元化妆造型师骨头。我们欢迎骨头大大。 Hello， 大家好。 嗯，就说到这个美妆造型哈，我不知道骨头大大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方面感兴趣？ 嗯，怎么说，我其实很早就接触 cos 了。 嗯， 我也是因为 cos 然后对美妆感兴趣。 啊是这样啊？ 对， 不是先接触的美妆后接触的 cos。 对，因为你刚开始 cos 的话肯定要化妆嘛， 嗯， 而且你要化妆的话就是不是那么多很多专业的化妆师会在这个圈子里的， 没错， 大家都是瞎研究瞎画， 没错。 然后那会儿我就是有这个概念了之后，然后开始自己买了一套化妆品， 嗯， 然后开始自己瞎画。 其实当时主要还是想出 cos 是吗？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化妆很重要啊，你主要是出 cos 也是为了好看，人设好看啊，然后为了现场效果好啊，对不对？然后那会儿接触了这个化妆了之后， 然后跟了社团，就是还有很多社团比赛、台剧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又多了很多， 很忙吧？ 对对对，多了很多动手的机会，然后有很多经验。然后有了这些经验之后，我发现我不够了，我必须得去学， 必须得深造一下。 对，我必须得去学。 你的实践已经跟不上你的理论了。 我得专业的去深造一下，我得去化妆学校再学一下。所以我才去学了这个美妆这些东西。 那当时什么样的契机觉得自己哎，我好像专业知识储备不够了？会受到什么刺激吗？ 就是会觉得，其实你画到一个点了之后，然后发现，就是等你画的多了，然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自己的这个粉底打不匀，手法不对，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化妆之前不涂隔离这种就是错误的想法，然后我就发现必须得去认真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知识，系统的学习一下， 对，系统的学习一下知识。 说实话啊，这个在男生看来简直天方夜谭。 怎么讲？ 我这个啊，你说咱干广播，其实平常很少化妆啊。有一次啊，是之前是学校有什么毕业晚会，要化个妆， 强制化妆是吧？ 哎呦，我老天呀，先往脸上涂层油。你知道，作为男生，这一年都不带抹油的，就买一瓶油能用五六年。你看那油最后干了。对，油最后干了啊，都没擦完。先脸上抹一层油，抹完之后开始画粉底液，这个那，哎呦，都弄完，你知道吗？我感觉我脸上糊了个那个果冻，你知道吗？然后那天还巨热，然后穿的西服，然后在大日炎炎底下等，然后就出汗，你知道吗？我这人特别害怕那，然后当时头发还喷的全是那发胶，然后脸上全是那个胶，各种胶，然后这时候流汗了，流到我的脸上，哎呦，流到脸颊骨，哎呦，当时我觉得 是心情也是崩溃的。 就是当时我走完那个三秒的红毯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冲到厕所，手去抹，但是抹不干净。后来知道得有卸妆油， 有专门的卸妆油， 卸妆很重要。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可怕了。所以后来我很佩服小美，比如说咱们骨头大大啊，其实每次来上节目化上妆很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女孩化妆是有享受在里面的。 对啊， 就我觉得是受 什么？ 就是你可以看到镜子前的自己，可以一点点变得好看，这也是一种享受，很开心。 所以说我今天问你俩一个问题啊，所以女生一直是认为化妆比不化妆要好看是吗？ 不是 ，你俩不是很想，你俩犹疑什么？我只是 是这样的，如果化妆完了之后还不如化妆好看，那我们为什么要化妆呢？ 对呀、 就是很少有人说化完妆反而。就是不如化妆好看，好像很难。 对，化妆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每个人的长相都是不一样的。那好，就是比如说我这张脸的优点是什么，我会突出我的优点。对不对？然后我会尽量去遮盖我的缺点。比如说我两个眼双眼皮不一样。那我要去普通化一个妆的时候，那我一定要给它调成一样的。对不对？当然是照着好看的那一边调了。 但是具体根据大家每个人的手感不同，可能出来的效果 对 会有 不太 高低的差异。 对。 其实说到这儿， 反正我个人特别喜欢那种特淡特淡的那种。 就不知道就是徐科，你有没有涂过唇膏？ 唇膏，我跟你说，连手油这种东西都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看女生拿出来，我才知道。 其实最早我开始接触化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脸上什么涂粉底啊、画眼线、睫毛膏完全都没有问题。但我就是那时候不喜欢涂口红或者唇膏，只要就是涂到嘴上之后，我发现我就不会说话了，然后整个嘴都是这样说话的，就总觉得。 油油的，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唇彩呀，包括口红这类的东西，其实为的就是提气色，它和腮红的作用是一样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涂个口红，气色会很好。你没看现在大家就是种草啊，然后画口红啊，大家什么都可以没有，大家一排加一排口红， 对，每个人都是家里可以摆成一个矩阵， 对， 不是曾经有个段子吗？如果你不知道送女朋友什么礼物，就给她买一支口红吧， 对。 然后你也是秉承了这个原则吗？ 不是，我就去了一次，就给我彻底弄懵了，你知道吗？ 在颜色的选择上吗？ 就是口红店就像是那个暗号，你知道，就像摩斯密码的接头。 对， 回进去， 对， 回进去。先生，您买什么口红啊？要这个什么什么各种牌子，说一句。我说我呀不看这种牌子，我只看这种价格，大概200块钱左右就可以。他说啊，先生，他说大概有什么857、836、82的就。我说你这是什么？这电话号码还是什么？他说不是，先生，这是不同的色号。我说你拿一支你觉得好看就行。我说只要实惠啊，这太复杂了，就买过一次，后来再也没买过。 所以我觉得化妆这个事情，不仅女生要学，男生也可以学一学。 男生其实一定要就是知道一些基础的，比如说你看男生现在，其实男生五官轮廓什么的本来就比女生深。那好，那男生日常的那些就是整理的话，比如说打一个底，打一个粉底，然后修修眉毛，画个眉毛，然后呢把这个就是唇色遮一下，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就是面部轮廓打一下，这样就 OK 了。男生很舒服，很简单的。 哎， 但是啊，我突然想起来有这样一种，你们看看是到底我 out 了，还是说大家都觉得不太好？有一些女生化完妆啊，她就脸啊明显白。你再看他那个脖子和那个肩膀，明显就是你感觉脸是贴在那个， 不一样的 就脸 说到这儿自己感觉 你还好你还好，你们就觉得那样化妆是不是稍微有点儿？就是他没顾上啊，他是不是有点没顾上？ 对对对，这个肯定要是就是稍微的结合一下的。比如说你脖子颜色不一样，有一种叫身体乳的，身体乳有现在有带颜色的， 哎， 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美肤产品，就是可以用在自己身上。 不是你们女孩不累吗？每天 所以出门之前就是 洗完澡弄两个小时都弄不完，这种你们不累吗？ 涂个身体乳很快的， 就是出门之前当防晒霜那种， 对对对， 涂到身上了。 然后你们洗头发还要用护发素是吗？ 是的， 对呀、 啊，发膜、护发素， 对， 然后有的 还要吹。 就是进入到美发界，那就是又是一 大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就回过头来说说咱们这个二次元的化妆造型了。然后说到骨头大大，后来就是自己去专门的系统学习化妆了。 对对对，我是去学校，然后深造了一年嘛。然后当时系统的学习了一下化妆的这些顺序啊、手法呀、然后把这些就是系统的东西学完了。学完了之后回来再结合着 cosplay 这些知识经验，然后一起就是还是这样的。 混合着用、 对，就是会合着用啊。 目前来说是一个全职的化妆造型师嘛？ 对对对，我现在是就是全职的、然后我就是有一个工作室 啊，有自己的工作室。 怎么越聊越大呀、 你知道这个工作室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开森工作室 是跟我们那个骨头大大的名字有关系，叫做古里古怪是吧？ 对对对， 骨头的 古里古怪。 哎，你这个名想的好巧啊！ 对，这个名字想 的也是一个基友，就是我们一个 coser 的基友帮我想的， 还是好巧， 好朋友想的是。那现在有没有算过就入行多少时间了？ 这么一想估计得有六七年了吧。 哇，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问题，是不是？ 从学校里出来了之后是六七年了。 从小学出来六七年，你现在才十二三。 不是小学，是专业的化妆学 校。 所以把空气突然安静了。 校有点冷是吧？ 是， 下次改进一下啊。 那是为什么就是决定要做一个全职的化妆造型师呢？ 因为本来喜欢这行，以前学的专业跟计算机相关 啊， 然后而且我的 跨度有点大， 跨度有点大， 我的形象又不是特别好的那一种，然后 别挺好挺好，真的。 我天，你大家可以就是隔着镜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真的骨头的皮肤，我觉得是很多女孩都非常羡慕的， 胶原蛋白特别好， 而且特别的就是细。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你是不是平常也每天基本上都会 要护肤呀。 我觉得还是护肤 真的，咱们今天水友都给我发了好几条，说这是许可的科普时间。我真的男生，我真的 对 到了一个 科普时间， 就好像我给你们介绍键盘有多少种，有多少种机械键盘，有多少种鼠标一样，你知道？ 你看大家说，就是这个灯光之下，我的唇色很哥特，但是你会发现我的特写，我的特写镜头是不哥特的，这个双人镜头色温啊， 它是发橘色的那种红， 哥特。 所以请多给我 留点害怕， 谢谢。好，那我们继续聊哈。就是作为这个二次元的化妆造型师，日常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工作内容主要都有哪些？ 平常，比如说你每天早上一起来是干嘛？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是像我工作室现在也很闲，是这样的，就是有活过来我们就会接，然后就像我一般会接一些活动啊，然后会接一些就是 cosplay 相关的，然后像我之前接过的剧组，像网大呀、网剧啊什么的这类的， 那个就好累吧。 还好，也是跟二次元相关的。因为就是在二次元这个圈里，其实， 大家都知道你，其实还是 对，差不多吧，能这么说。 别谦虚，别谦虚，别谦虚， 谦虚一点。然后知道了之后，就是大家只要跟二次元相关的，比如说就是在北京这个圈里，然后大家会想到我这个人，那我就会说，哎呀，好啊，那就去， 那我就干了，反正也是朋友。其实这就好像我在游戏圈里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人人都不认识我。 然后呢？ 都不认识我而已，就是我跟骨头大大正好是反着的。 就所以说，像这种漫展呀，包括剧组跟组，包括有一些 coser 出片，可能都会去接一些这些活动。 对对对，而且像漫展接的是最多的。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情况，我 跟你说 这样的：以前在国会的时候，国家会议中心的时候有漫展的时候，差不多我四点就得起，四点就得起，然后之后打个车，然后到了现场，那边有一些就是室外 还得带箱。 箱子啊， 对对对，化妆箱很大的 行李箱， 对对对、嗯、然后到了那边之后，然后找一个地方化妆、嗯、这个时候人家跟我约的，比如说人家约5点5点半、嗯、啊，那好，人家来了就得开始化、嗯、然后一直化到下午差不多最晚我记得应该是2-3点钟，就是阿曼站 还在有人去化， 对对对，要、哦、4-5点钟结束嘛、嗯，然后差不多化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然后结束，这样还是有人等。我是不好意思，怎么样，一约起来根本就你就记不住有多少个了，嗯、所以一直有人等，所以很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嗯、 这也说明这是。嗯，技术 不是 肯定响当当的过瘾， 赚不少钱吧？在哪排着队来？ 滑漫展， 你的眼里怎么 人？10-20个人有了？ 哎、不是、啊， 对， 一直滑不间断，不间断，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在这儿啊，嗯，我说实话，美容美发一直是我特别羡慕的一个行业。嗯、我好像跟你说过吧？ 嗯，就是天天想做一个美发师，嗯、因为看总觉得人家就是 太赚了，这个你知道吗？就是、 嗯、没有没有。是这样的、嗯、这个行业也是，就比如说高级的，然后包括一些助理类的，都是从小往大了做的、嗯、就是大家价格也是就是行内的一些价格， 就是刚开始我剪一个头、哦、可能整个北京电台来找我徐克剪一个头20块钱男生啊、嗯、一个女生35是吧，稍微修一修， 我觉得女生不敢找你、哎、 其实我跟你说啊，我还真讲实话，女生头发是最容易剪的，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男生每次剪他要大动型，比如说两边长了就要动出很漂亮的形状、嗯，而女生很多都是稍微剪一点点， 但是你知道那稍微还真不是随便的稍微剪， 对对，你跟理发师说一个拳头的长度，他能给你剪一个半臂的长度，你信不信？有很多这种情况， 对，就很无奈的、 嗯、所以说我的这个徐克理发店还没开着、哎、 所以你这可能只能是一个梦想了。祝福你好吗徐克，希望 回头我找咱们这个水友啊众筹一个理发店，就在广播电台好不好大家、嗯、 一个头20， 对，一个头20啊，咱们等会儿 如果我们的粉丝 从早上排到晚上， 你给大家打个5折好不好？ 没问题，只要是我们众筹，您众筹100，众筹1000，我都叫您一声什么总 啊？哪就是哪些可怜的，就是听众观众，他们要是让徐克剪个头，可能半个月出不了门啊。 比如说李总啊，这个是吧？这个小美总啊，左总， 小美总。 哎，小美，你这样当企业家、啊、叫你名字，其实挺有点怪。左总， 还行吧。重点你要放在总。重点就别管他是怎么总，是总总是好的，是不是？ 好好好， 嗯，刚才其实可也提到了说这个作为化妆师造型师经常出门都要提了一个大箱子，那是不是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嗯，其实我最开始也就是被震惊了，说为什么化一个妆又有那么多的化妆工具、 哎、是这样的，包括你每个步骤啊、嗯、然后需要的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很多，嗯，做发型、啊、然后做化妆，嗯、啊，那什么都会有。我的箱子就很大，我箱子比别人还要多，东西还要多、嗯、我会都带齐了，我会比较安心、嗯、要不到时候用起什么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忘带， 就怕忘， 那很尴尬、嗯、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化妆师、嗯、那每个人的右臂都是很厉害， 臂力都很厉害， 臂力都是很厉害的、嗯、 论造型师的职业素养、哦、 对对对、嗯、大家拎箱子的能力都很强、嗯、体力一定要有，而且干这行没有体力是不行的， 你经常要站着化妆， 对对对、 哎、从早站到晚还得给人化，还不能吃饭喝水、嗯、顶多应该是喝口水， 对，时间久了还会有职业病，像腰酸啊、嗯、 那肯定你肯定得办公的，你不能说完全站直的。 我是这样的，我是有一个习惯，我是喜欢坐着化，因为我站着化、嗯、可能会把这个人化的不对称，对对对， 要讲究绝对的黄金比例， 对对对，一定要让它对称、哎， 是，那骨头大大，你比较擅长或者说喜欢的妆容类型是什么样子？ 我喜欢，其实不好说，因为我觉得我都还可以。嗯，对化妆来说，就是改变这个人的形象嘛，而且是调整这个人的面部特征。嗯、啊，我其实比较喜欢就是那种萌妹妆。 啊、哦，萌妹妆 啊，特别可爱，啊、小妹子，嗯、然后 萝莉， 可可爱， 是 那 种类似。稍微有点下垂的眼睛， 对对对， 然后睫毛长长的， 对，上下睫毛啊、哎，然后腮红打得重一点啊，嗯、这样很可爱。 就是1.55米到1.6米之间啊， 小萝莉， 然后长得很瘦，嗯、 对对对， 然后呢又是长发， 对对对， 长发，然后脸又很尖、很瘦、很小、嗯、那种，哎呀， 对对对， 就感觉看 特别可爱， 像一个小动物一样， 特别的萌。 嗯，其实就很多妹子也非常喜欢这一类的妆容，因为其实也日常出街的话也比较好， 对，偏日系的妆容。 说到这儿啊，突然心动了。什么时候咱们逛次漫展啊？ 等等， 也接一下鬼 子。其实暑假应该还会有，就暑假还会有十一的。 国贸那块是不是该有了？ MYC 刚完，有一个漫展刚完， 对，没关系，反正国庆是肯定会有的， 对对，肯定会有，11月1号的话会有的。 那回头大家等着看我们发来一手的报道。 那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骨头大大的一些之前的作品好不好？然后让骨头大大来跟我们讲一讲，就大概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他的妆面造型的要点是什么样的？ 好的，好的。这个是这样的，我在的那个公司，他们做的一套造型，是这样的，像衣服道具都是他们出品的，然后和工作室合作，然后包括妆面啊，然后发型啊是我负责的，然后这个是王者荣耀的大小乔， 大家可以看到大小乔， 上面是小乔，下面是大 乔，大 乔，对，铜雀春深嘛，锁二乔， 是锁二乔， 对，这套图就是很美的， 好像王者荣耀是做了一系列， 就 是、是不 是？就是海洋之心，对对对，做了几张，当时是也还有这个是海洋之心的武则天的那个皮肤 哦，这也是那个王者荣耀， 对，这个也是王者荣耀。 那个可以这种资深的王者荣耀玩家的角度来讲讲，觉得怎么样？ 走，转过来看 一下，这个造型是不是很牛？ 哇，这简直太厉害了！这个， 对对对， 这画得太厉害，这超越原著了。感觉 他手上的一些，包括油彩呀、腰上的一些油彩呀，都是 画的，不是 P 的。 哇， 对，这是我们工作室的。 哇，很厉害， 对， 厉害厉害厉害。 其实 cos 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还原， 对，而且很多细节要把控的都到位。 其实主要就是细节啊， 对，细节很重要。 但 是李白。 宋 一秋黄 其实很难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长得不太一样， 对， 而且可能有的 coser 他会和原人物长相 对也不 差别比较大， 对对， 那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修正嘛， 修正， 对，修正。 好，我们可以 那种情况我会偏向于编，就是一定要像人设，一定要像人设，这个是梦间集手游的一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个项目嘛，也是化妆造型。这个是紫薇软件，这张是个侧脸。这个是金陵锁， 其实出一个 就是现场的一些活动的照片，China Drawing的那个当时现场的活动的照片，对对对。 那等于 这个是倚天剑， 那等于是今年的China Joy骨头也是全程 连续四天，对， 很辛苦吧？ 好，这个是金陵锁，就是他们四个。 哎，这是拓鞋，可以看到妆面了。 对，这个很清楚。然后这个是玉箫。 你看 coser 们确实长得也是很好看， 长得就无可挑剔啊。 对，这是金脸。当然嘛，展台 coser 一定要找颜值高的了。这个是那个紫薇软件。 这是一些这个反图哈。 对， 其实除了妆面，是不是假发也需要你来帮他们去？ 对对对，这些假发都是我做的，就是在我们去 C 勾之前，然后做了一些假发。这种造型发其实说起来没有那种手勾美人尖那种难，但是一定要做出型来就很麻烦。 手勾美人尖怎么勾呢？ 就拿手纯手勾。 手勾美人尖就是一丝儿一丝儿一撮一撮那种拿着纱网勾出来的， 那这个肯定很费功夫吧？ 这个很费时间的， 确实是。然后包括你看，就是一个假毛，你买到手之后，好像都是需要自己修的，让它为了 因为很多假发你刚买回来的时候，它是不给你修，就是头帘啊、鬓角啊、整个的造型啊，有的人就是直接给你邮过来一顶，就直接就是你要修整的假发。拿到手之后会需要你按照自己的脸型，长短的头帘要修剪，然后包括你戴这个假发怎么戴好看，然后就是一定要做好的就是戴上去不违和 啊。 很多现在我看漫展好多小孩戴假发都是很奇怪，就是戴完了之后就很难看， 对， 又很 假， 对对对，而且包括你看现在彩色假发也都是各种各样的颜色， 很难 hold 住，有时候觉得 白呀、蓝啊、紫啊、就是粉啊这种颜色很麻烦的，就一定要把自己画得很白才不会很奇怪， 要不然有点怯稍微搁上， 对，因为很多彩色假发放在脸上的话那 不搭， 对对对，脸色一码就黑了。 哎，那所以说我们要戴一些颜色比较鲜艳或者说偏浅颜色的假发，一定要把自己的底妆做得稍微白一些， 一定要白，一定要。 其实这就你看咱们看动漫上， 只要是这主角头发是花色，他脸一定很白。嗯，这真的。 哎呀，因为也有脸是黑的，头发是白色的， 有这样的角色 可以白，但是脸黑头发不能红或者绿，就有点特感觉特山寨的那个。 确实是，嗯，而且我觉得假发的颜色可能也是需要好好斟酌一下，因为有些就饱和度非常高，觉得出门的话就是 奇怪， 对，会比较难驾驭一些。 对， 嗯，都是需要靠。 没事，你们到时候去漫展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假发。 对，各式各样的假发。其实我自己也不太会戴假发。 回头去漫展，古董啊，那我跟小美约着去漫展上，你给我画一个。 行，没问题。你 想出个那种美男子那种。 美男子，你现在太泛泛了，你应该好好想一个具体的角色。 好好好，我想想，利用半点，我先想一想。 是的，那现在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然后大家如果看节目觉得开心的话，也不妨佩戴一个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另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是这个半点片花时间，稍后是秒懂二次元，我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大家好，今天的秒懂二次元，我们来说一说 cosplay。cosplay 简称 cos， 说于贤函数的那位同学下课别走。那 cosplay 由日本动画家高桥伸于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世界科幻年会时确立，中文一般称为角色扮演或者角演，指一种自行演绎角色的装扮性质表演艺术行为。而当代的 cosplay 通常被看作为一种次文化活动，扮演的对象角色一般来自动画、漫画、游戏、电玩、轻小说、电影、电视系列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或是其他自创的有形角色。方法是刻意穿着类似的服饰，加上道具的搭配、化妆造型、身体语言等等参数来模仿这些角色。参与 cosplay 行为的装扮者在中文中一般称作角色扮演者或角色扮演员，英文 cosplayer 或简称 coser。 那么问题来了，在 ACG 相关活动中，我们常常会见到身着洛丽塔、汉服、朋克等服装的妹子，那么身着这些服饰元素算是 cosplay 吗？一般来说， cosplay 扮演者所扮演的目标是以有图像性资料的特定角色为主，因此纯粹穿着指定款式的特定服装，如洛丽塔、朋克、女仆服、水手服、巫女服、和服、浴衣等，却没有扮演某特定角色，就不算是 cosplay 了。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刚才有很多同志说我适合出个面具的戴土或者卡卡西啊，其实我挺喜欢卡卡西的， 脸给藏的严实一点。 对，其实我挺喜欢卡卡西的啊，小时候。 嗯， 好，另外还有一对，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这个漫游漫游团呀 ，QQ 群567556693。啊，欢迎大家踊跃积极加入。 然后这个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个直播间的嘉宾。然后我们今天做个直播间嘉宾就是资深二次元化妆造型师骨头，欢迎骨头大大。 嗯，欢迎欢迎。 嗯，其实之前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然后也有跟骨头大大交流嘛， 交流 想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现场的开包美妆好物， 又到了这个经典的环节 分享环节。 好 啊，因为今天这个骨头大大真是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就非常的资深， 有备而来。 对，所以我特别期待。就是他包里面经常带的这些好物分享是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不好？ 好， 嗯，虽然我现在这个位置比较尴尬，有点看不到就是骨头大大带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坐到我们的嘉宾区去。 好， 然后这个台子就交给壳了。 嗯，去吧。 好， 嗯。好，你就开始吧。现在我跟你说，我个这人呀就喜欢看热闹。两个女人开包，我跟你说，这要再加个女嘉宾，三个女人一台戏，嘿，没准那会儿等会儿就打起来了。那仨女的啊， 是我跟你说，就是两个女人开包，可能一个小时都不够。 是啊，带了，其实我带了一些很多就是 cosplay 相关的化妆用品，而且就是大家不常见的东西。 你可以看着这块镜头啊，骨头，你看照顾一下大家镜头这块。 我们在这里。 行， 往这边坐坐。 Okay, 好， 对，然后骨头，你可以把麦克风往那边拿，就拿到你嘴前面就行。 对，可以。 嗯，拿到嘴巴前面就可以。嗯，好。 网红小香小仙女的那个亮片， 对对对对， 因为我也买了， 喜欢。 对，因为 我 也买了。 我来卡个点啊，来，现在三二一，好，现在进入到我们的主持人小美剖析骨头大的化妆包的时间。 嗯 ，Action。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网红小仙女的亮片。 对对对， 因为我也有买，就是可以贴在眼睛下面， 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这个颧骨啊，就是苹果肌 啊， 嗯， 然后小亮片， 嗯， 一共是九，这不是九个， 十二个， 十二个，然后十二个很亮的这种、一般都是罗娘很喜欢用。 嗯， 然后罗娘啊，然后像就是比如说 cos 的时候、上舞台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舞台一些比赛， 是， 然后他们会喜欢用这些东西。 嗯，很多就是舞台党的妹子，就是舞团的妹子也 非常喜欢用、 这个、对， 跳舞的，对， 是 舞团的妹子很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对，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好多人说那个就是双眼皮，双眼皮贴，然后我一定要给大家安利这种双眼皮贴，就是这种纱网的纱网形状的， 纱网形状的双眼皮贴， 纱网形状双眼皮。首先一是贴上了之后它不是很明显，二就是它的有支撑力，等它胶干了之后它是直接这是没有胶的，然后贴到眼睛上之后要刷一层胶，然后等它干了之后有一定支撑力了之后，你的双眼皮就会很自然，而且看不到。 那需要刷什么样的胶呢？ 胶我也带来了，胶它是一种就是一款也是就是同款胶。就是这个其实叫绢纱双眼皮贴、也有管它叫蕾丝双眼皮贴的，然后这个胶是就是直接就是刷这种双眼皮贴的，直接在淘宝就可以买。 哎，但是就是以我多年贴双眼皮贴的经验来说哈，我发现就好像你洗完脸之后要立马贴上双眼皮贴，只要一打、就是涂了油哈就贴不上。 这种很不用，这种不用、你说的其实跟这种很像，就是双面 贴。我现在贴的是那种拔丝的。 哦，拔丝的。 对， 拔丝的其实 就是不太好固定， 对，就很容易开呀、 对， 它和这种是一样的，就是胶是双面贴的那种双眼皮贴很像、它得就是你得赶紧洗完脸之后立马贴、如果你画完眼影啊画完底妆啊再去贴它，很有可能就是会就是没有多久就开了，所以这个不一样，这个它是就是等你眼影都画好了，然后再把它贴上去，等它干了之后还是一样的，眼影也在，什么的都没有变化，这个很自然， 虽然又是自然，然后持久度又非常的高， 对对对，如果大家就是很担心贴不好，那可以用硬梗睫毛，硬梗睫毛贴完了之后然后再去贴这个双眼皮贴，它就会效果很好。 刚才也提到了睫毛，哎呀， 对对对， 就觉得粘假睫毛也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痛。 睫毛我今天没有戴，因为我戴睫毛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有一毛病，我出去接妆我会戴很多睫毛，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个角色和每个角色都不太一样，而且睫毛如果都只用一款那有什么意思，对不对？然后一定要就是睫毛的款式不一样，按照人设角色啊之类的然后去变化着使用， 所以就还是要根据这个角色的特点，然后来去选择合适的睫毛，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接着来分享看看，就是其他的这些美妆好物。 这个是双面贴，就是双面贴，普通的双面胶。为什么要带这个？其实很重要，告诉你是为什么要带这个。我一个化妆师为什么要带双面贴呢？ 大家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双面胶。 对对对，4M 都特别好用。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有一些假发处理，比如说那个戴好假发之后，脸型会不好。脸型不好了之后怎么办？那首先大家用的全都是睫毛胶，把毛贴在脸上。 我也听说过这种操作。 对，他会把毛贴在脸上。他把毛贴在脸上，这样出现两个问题。一，卸妆的时候很难卸。脸上有很多胶，不好卸。 而且假发好像基本也废了。 二，对，假发就是会就是整个就是都是胶， 就是嘎巴。 对，而且很不干净。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推荐大家就买个双面贴嘛，很简单的事儿，咔咔两下贴了，咔咔两下撕了，很方便。 那这个就是贴在脸上呢，还是贴在 很多假发的鬓角是为了收脸？ 是， 对，为了收脸 这样子。 对对对，很多假发的是这样的。那好，我们到时候直接把这个你想在哪儿就可以高一点的位置贴上去。 这是一个神奇操作呀。 这个很重要。 这个大了。哎，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平常有这个拍照的需求，也不妨就是做一点小心机。 对，真发也是可以贴 的。是 的。 那我们来看其他的呢。 还有就是比如说彩色的假发咱们提到了，对不对？那咱们还有彩色的眉毛。 彩色的眉毛。 对对对，这一根是这样的。 染眉， 对，它是白色的。 哇， 对，它有各种颜色。它就是用来染眉毛的。比如说你各种颜色的假发，如果你不想买那么多颜色，那你买一个白色的基本款就可以了。然后把眉毛遮好了之后，刷完了白色的之后，然后用你的彩色眼影去上和你眉毛，就是和你的假发相关颜色的那个就是颜色就可以了。 这样还很方便。 对，这样很方便，而且一个颜色就搞定所有了。 对，买一个白色的百搭款， 对， 然后再用眼影去解决。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么干的，要不得买好多根儿。 对啊，其实它也是有专门的颜色，就对应的不同的颜色的。 对对对对对。 好。 还有呢，就是小的睫毛夹， 这看起来好迷你啊。 对，小的睫毛夹，其实我不怎么经常用这个，我可能会用另外一个方法，但是这个还是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比如说妹子在夹睫毛的时候，在贴睫毛之前一定要夹睫毛，对不对？大家用的那种大的睫毛夹，夹完了之后会落下一部分。前面或者是后面，对，然后会有一些部分，然后夹不起来。那夹不起来怎么办？就用小的嘛。 而且下睫毛是不是也可以用？ 下 睫毛一般会夹吗？ 下睫毛一般不会夹，因为下睫毛都是这么长的，除非它是倒睫，它才会向里长。对对对，然后下睫毛我推荐的就是直接粘。 直接粘。 对对对。 而且对很多 cos 妆来说，好像就是它的睫毛会是妆面很重点的一个部分吧。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就是眼妆这一部分，我最注重的就是睫毛，然后还有就是假霜，这类的。 假霜，哎，对，那假霜就对我这种就眼窝没有那么深邃的人来说，好像画假霜还是蛮难的。 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看你的双眼皮，有很多就是两边的褶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咱们调整的时候，开始调整的时候把它调成一样的，或者调小一点，或者调大一点。调小是因为它褶多，它可以往小了调 啊。 然后调整到一定就是高度之后，然后画假霜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用眼影画，还有眼就是假霜笔。 假霜笔， 对对对，有假霜笔这种东西。 假霜笔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 其实就是跟眼线液是笔是一样的，是浅棕色的那种，然后它也是可以画的。然后这次没带，下次。 那我们差一点啊，可儿，你在那儿研究啥化妆品呢？ 没有，我在这儿赶紧查着美妆攻略呢。 不知道咱们的听众观众大家有没有什么来问的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 我看看啊，你俩先说着，我看看。 好，好的。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还有什么小？哇， 这是我的刷筒。 哇，刷筒，大家看到没有？光刷子就有这么多种， 这还不是全部的。 像我这种三只刷子走天下的人，真是很惭愧啊。 其实我还是要着重安利一下，就是这种粉底刷。我没有洗的。 有的人说就是涂粉底其实用手指就可以匀得很开。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用手指，首先一是不卫生，二是你给画自己画的时候其实自己无所谓，但是有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其实妆面是不匀的。 所有人的反馈都是现在是女孩时间，说直男插不上嘴。 It's girl time， 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我确实觉得啊，你们说着这么多，我在那里听我就哎。 那你有没有想代表广大男同胞问的呢？ 没有没有，就是这一个表情，就男 coser 我可能不理解啊，但是所有男人们应该都是，哎，女人啊，真是，哎，真是女人啊，哎呀。 哎，那你可以想一想，就是你刚才说要出谁来着？ 出那个卡卡西嘛，对 啊。那你想想，就是有什么问题？ 卡卡西的重点你知道吗？就是假发，嗯，一定不能太 low。 怎么说，假发一定要抓起来啊。嗯， 而且一定不能特 low， 就是长短一定要特合适。 但卡卡西的假发其实不算是很难搞的那种。 其实挺难的，我觉得。 还好还好，主要就是修剪一下。 抓的，而且要非常好。 抓起来喷喷胶， 对， 让它定型。 而且跟你自身的一个身材比例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对， 如果你这人过胖或者过瘦， 对， 都不行。 长短都是有比例的。 对。 哎，说到这儿就插一句啊，像头比较大的人，戴假发如何才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魁梧呢？ 我这么跟你说啊，头大的人你是没有办法把头变小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小技巧，你知道吗？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做衣服的时候，把你的肩做大一点。 哦。 因为你的人的 原来是这样， 对，比如说我头大，那我肩膀的话有一定比例的话，那我的头自然会显小，而且头本来就大的话，那我还要戴假发，那我的头就会更大了，好吗？ 确实，因为就算 薄一些， 对，就算头不大，但是你戴上假发，肯定会在视觉效果上，你的头显得稍微大一些。 对对对，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嗯，所以大家在定做衣服的时候，不妨把肩稍微做得快一点， 对 对， 对， 就 cos 服。 哦，这是要比例去考虑。 长姿势了，好。 其实就是这个，就好像男孩。很多男孩说哎呀自己头大的赶紧练练健身练练肩， 对， 其实肩宽了你头就小， 对对对，练练背肌， 对， 这个头肩比嘛， 就像杰森斯坦森嘛，大的头就小了嘛，哎呀， 对，是这个理儿哈。那我们还有没有我们 还一定要给你安那个东西，就是刷桶，只是其实就 OK 了。 大家说好博大精深，你们 是的， 大家多多学习啊。 对，大家多多学习。 就最后一个，这个是防皱衣服除皱喷雾。 哇， 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出去出 cos， 那衣服可能都是叠的各种各样子的， 是 都是褶啊，那怎么办？我们可能就是要说在出之前，然后一定要熨吧，对不对？你熨完了搁在箱子里，再带到漫展或者是活动场地去，还是会皱。 嗯， 那当现场又没有那种挂烫机，又没有办法来熨，那怎么办呢？就买一个这样的喷雾嘛，喷两下，糊弄两下就平了。 哇， 很方便，很方便， 感觉很神奇。 对对对，其实就是像喷雾一样，可以。就喷两下，然后葫芦一下，就会很平。 哎，那它这是什么原理啊？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它很好用。 就是效果 明显。对对对，天然无公害。 对，大家也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哈。 常用也很好。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化妆造型真的是不聊不知道哈，一聊其实有很多可能大家平常不会特别注意的细节和小诀窍，然后包括就是大家也说了说这个博大精深嘛，我觉得下次等我们骨头带来再来的时候，有机会也可以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小小的妆面的示范，对，圆我们许可的一个梦，就是圆你一个卡卡西的梦， 可以画一个卡卡西 全套带来的， 对，因为你知道我小的时候玩 cosplay 进社团。cos 过一回小版卡卡西 啊， 那会儿做的假发呀，然后口罩 是不是特别开心？ 然后那会儿浑身衣服一穿，因为小孩嘛，比例还行，那会儿长就挺可爱的，其实小卡卡西啊。 对，非常感谢骨头还给我们做了这个分享， 感谢感谢。 那我先回去了，回到那边去啊。 对他先慢慢挪移回来啊，咱们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好不好？咱们大家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啊，平常化妆啊，你比如说无论是 coser 不 coser， 或者出门化妆有任何问题，我觉得都可以问一下咱们的骨头大吧，是吧？ 对。 就是说，你说就咱们这个三次元现实生活中，这个时尚潮流真的是每一季儿都在变化，每一季都会有就是新的这种 不同的流行 印的点哈。 对。 但我不知道就是对于这种 cos 妆二次元的化妆造型，会有那么明显的流行趋势的变化吗？ 嗯，其实二次元这边像妆面类型，包括一些都有。比如说以前会有很多人偏爱就是假霜，一定要特别重，一定要特别的 很大， 对，一定要特别不自然那种。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假霜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点一点练出来的，对对对。然后越往后 刚开始都是从尴尬， 对，特别尴尬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了，就是包括。 就是假霜，然后一点一点到现在越来越自然，然后变成有的人已经不喜欢用假霜了，再包括用腮红啊，然后假发呀，然后很多就是各种都是不一样，一点一点过来的。对， 所以其实大家的这种审美还是在不断的发生， 而且很多像这种美妆类的东西，包括化妆品，大家有一定会去关注了。你像他们就是化妆这一方面，单纯的化妆这一方面，就是如果跟上三次元的时尚潮流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二次元它也是有一定的小圈子的潮流的。就比如说我刚才 最近有什么流行的， 就是比如说打个比例嘛，就跟这种就是 一样的网红小仙女的 小亮片是一样的，大家也会关注这些点，关注一些美妆博主的博客啊，然后教大家一些新的手法什么的，是一样的。不会脱节的。 所以作为专业的化妆造型师，是不是也经常会逛一些就是时尚博主啊、美妆博主啊，包括 一些 coser 啊， 对呀、然后看一下最近大家都喜欢什么，然后都对什么妆面比较就是关注啊，然后自己再去学习一下。 没错， 学无止境嘛。 其实也聊到就是说去漫展的事儿，去漫展上有很多野生 coser 哈，就大家因为自己出于喜好去扮上自己喜欢的人物去逛展。不知道就是作为你这种专业人士，看大家的这些妆面造型，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雷区，或者是大家经常会犯的错误？ 哎呀，说这脸太白了，跟肤色不一样啊，这种哈。 对，就类似这种。 因为是这样，我也是从小妆娘就是一点一点起来的嘛。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多学习。而且像一些你问的那些问题，包括一些雷区啊，包括什么的，估计都是在练手阶段，就是大家还是在学习的阶段。对，而且包括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像一定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各种彩色的假发一定要对你的肤色一定要白，要不就会很土， 就是底妆很重要。 对， 那还有就是大家经常会犯的一些小错误，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在这儿。 下睫毛的贴法，就是我贴睫毛一定会顺着睫毛根的走向去贴，让它稍微自然一些。像一些妆娘啊，比如说或者 coser 们自己化妆的时候，那个睫毛一定会啪在脸上，就是下睫毛一定会啪在脸上，就会很奇怪。那当然，如果稍微的让它起来一点角度，会对这个整个妆面有一些就是调整。 所以就是下睫毛不一定贴得非常下垂， 对，不一定非得那么明显， 就是贴在脸上的。 对，而且还有包括就是比如说卧蚕，卧蚕很多妹子为了萌妹妆嘛，一定要打亮卧蚕的地方。 对，我也有打亮卧蚕，不知道明不明显。 你这个很自然了。我跟你说，有很多奇怪的妆面就是很重，很重，然后要拿那个就是卧蚕笔，棕色的那一部分画的超级深，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那个棕色的那个我也试过，感觉只要换上棕色，就像是黑眼圈。 对， 那难道是我操作不对吗？ 其实不是，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是有卧蚕的，你笑一下，然后定位一下自己的那个卧蚕的角度，然后定位了之后，然后再去上一些珠光的颜色。 所以不用搞 长知识啊， 就是亮暗那么分明， 不要特别分明，一定要自然。 是， 对。还有这些可能就是差不多了的话，那就是眉毛，对， 眉毛很重要啊。 对，眉毛， 就比如留个齐刘海都懒得画眉毛的那种，是， 一定要练啊，这个一定要练。 是，就比如说我到现在有两个眉毛都画不成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两个眉形其实可能长得本身也都会有差异 的。其实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脸长得真正很对称的人很少，所以你要调整的是什么？是你两个脸一样的比例。比如说我就有点，我这边我左边的脸的眉骨比右边的脸的眉骨要高，所以我每次要画左边的眉毛的时候，就会稍微调整一下角度，这样你看镜子的时候也要把镜子离远一点，看整张脸的那个和谐程度， 感觉 对 宏观就是 对，离远一点看，这样两个眉毛一样就可以了。因为包括你做表情啊什么的，两边脸也能看出来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追求完全的平衡和 对 称，只要看着舒服和谐是不是就可以， 就很自然就最主要。 化妆的要义。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想就是跟我们的骨头大大交流一下，就下一步有没有什么的个人的计划，比如说要出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啊，或者说再学个啥新的技能什么的。 是这样的，我不是有一个工作室嘛，然后叫古里古怪工作室， 古里古怪， 对，是风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工作室，就是风暴互娱这边的，所以我像以后可能有一些动作，可能就是比如说，去专门学习一下就是假发这一方面，然后到时候会把这些假发的所有东西都给做到，因为我现在的 要专攻假发这一块， 对，专攻假发一下，然后像妆面这边，可能我 我就还好了，因为现在就是已经到一定，你懂啊，我要该去学了的那种、对，所以说我是要去学，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室还有一个妹子，对，她叫麻太、她特别可爱，也是她也是做假发这方面的、所以我会去跟她到时候在假发这边多用用功。 所以对哪行哪业其实大家都是要不停的去学习， 对对对， 可能才能去出来一些新的作品，更好的作品。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骨头大大以后能够做出更好更加令人惊艳的造型。 我就期待你回头给我办个卡卡西了、 没问题， 想着卡卡西 没问题。 好嘞， 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实现一下我们的许可的这个小小的愿望哈。好，再次感谢我们的骨头大大做客直播间，谢谢，辛苦了， 谢谢， 拜拜。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漫游嗨翻天。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如果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佩戴一个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那另外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个 QQ 群漫游漫游团啊，567-556693。另外欢迎大家每天晚上8点锁定北京广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当然也可以看我们各种节目，反正多多锁定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 青春 联盟了啊，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明天的短短的预告吧。我就说一个句话大家就知道明天是什么了。就是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这是什么呀？这是最近一款燃爆整个中国和国际的一款游戏《绝地逃亡》。 哇！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啊，就是燃到多燃呢。我曾经随便打开一个直播软件，上面大概有1000多万人在看嘛。 很火爆、 这个、 是不是？ 就是火的不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就火了。可以说是最近横扫《王者荣耀》，还有横扫这个撸啊撸所有的游戏。明天， 大家也可以来。 对， 那明天来做客的嘉宾，他是要我们，他是 完全要展现，因为这个游戏简称叫吃鸡。 对，我感觉很多就是 B 站直播的时候都在， 对对， 那是叫绝地逃生是不是？ 绝地逃亡， 绝地逃亡。 对，反正差不多了，绝地逃亡。 好， 对，吃鸡嘛，就是。 那吃鸡是啥意思呢？明天也要这个嘉宾给我们介绍。 好，咱们留个悬念啊。好 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4:53，我是左小美。 我乖，我是许可。 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